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 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集结汽车资讯，拥抱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OK， 这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江帆。在我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呢，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凯威富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二位经理，分别是技术经理张华以及销售主管肖艳龙，欢迎二位。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我是北京凯威傅雷的技术经理张华，从事上海大众汽车品牌售后服务大约20年时间左右了。曾经荣获上海大众全国优秀技术经理称号。 嗯， 上海大众汽车品牌技术 No.1 技能大赛全国10强。 嗯， 上海大众最忠诚的员工称号。 嗯， 也多次荣获北方区域优秀技术经理称号。 嗯哼，好，这个是我们的技术总监张经理哈，欢迎您。还有我们的销售主管肖艳龙肖经理，来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凯威傅雷汽车销售服务员公司的肖艳龙。 嗯， 我从事上汽大众的品牌销售已经6年了。 嗯， 曾经荣获过上汽大众高级销售主管这个称号。 嗯哼，好的，欢迎二位。那么在我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哈，跟我们分享到的是上海大众全新途观 L 这一款车型是吗？ 对。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先聊一聊这款车哈。据我所知，这款车上市有多长时间了？到现在为止？ 嗯，它是在2017年1月8号上市的， 刚刚三个月的时间。 对，三个月。 嗯，不到三个月哈，其实啊，那这款车它最大的亮点您觉得是什么呢？ 它最大的亮点主要分为三方面。 嗯， 第一方面是它的尺寸。 嗯， 第二方面是它的动力。 嗯哼， 第三方面就是它的配置。 嗯，还有就是这款车，我个人认为哈，就是据我所了解呢，我特别喜欢就是它有很多种驾驶模式。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对于车的评价都说驾驶模式这个东西可以说是你买了一款车，然后但是相当于你买了很多款车，带给你很多种不同的体验。你可以说它是一款商务的车，因为它有这个标准的驾驶模式，你也可以说它是一款越野的车，因为它有这个越野个性化这样的一个驾驶模式，是吗？那它针对不同的驾驶模式分别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个性化呢？ 主要这个模式啊分为四款，第一个是标准，第二个是雪地，第三个是越野以及越野个性化。其中在标准模式当中啊，在咱们直线行驶，就是比如在公路行驶的时候，它的表现为动力更加强劲，过弯灵敏度更加稳定，燃油消耗啊也较低。 嗯， 然后像泥泞山区等恶劣路段，开启越野模式，它会适应各种路段，通过性则比较强。 嗯， 充分体现了我们这款全新途观 L 的强悍越野的能力。 嗯， 像冰雪和湿滑的道路，开启雪地模式，直线行驶更加稳定。 嗯， 弯道行驶也更加安全。 嗯， 操控性也是更加好的。 好的，那这款车目前为止店里咱们有现货吗？ 有 现车已经到店了哈。 对对对。 我们的听友朋友听到这个节目之后，可以到店里去进行试乘试驾。 对。 那试乘试驾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礼呢？ 到店参加我们免费，因为店里有免费的试乘试驾车，到店参加免费的试乘试驾，可以赠送原厂汽油清洁剂一瓶。 嗯，然后呢，现车销售方面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之类的？ 像风尚版啊，还有舒适版，可以送4000元保险。 嗯， 像豪华版，因为豪华版和旗舰版这款车型啊比较稀缺，就是按经销商报价销售。 我这边的资料显示哈，我看到的是今天到本月底推出的销售政策是，首先一，我们刚才说的途观 L 的全系车型哈，咱们有现车，然后二呢，丝绸之路版是现在正在售的途观 L 是吗？ 对。 丝绸之路版的全系现金优惠24000，另外还送5000元的装饰大礼包，以及还有全新的帕萨特330 TSI 系列，现金优惠28000，另送5000元的装饰大礼包。当然了，还有我们即将上市的途昂，现在也在火热的预订当中哈。那么我们的电话呢，就是6937-8663。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听友朋友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进去咨询一下，那么只要您到店的话，一定都会有好礼相送，不会让您空手而归的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哈。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本市的城区内连续拥堵时间较长的道路有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建国路到锦华南街连续拥堵190分钟，拥堵距离0.7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卢丘路北向南，卢丘路辅路呢连续拥堵了144分钟，拥堵距离0.6公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

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情景汽车资讯，预报汽车之火，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方向盘俱乐部这一时间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这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凯威富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那北京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呢，是房山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上汽大众特许经销商。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凯威富雷的技术经理张华以及销售主管肖艳龙，再次的欢迎二位。那么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和大家预告了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全新途观 L 这款车型哈。刚才这个肖经理和我们介绍到了，说全新途观 L 这款车型，它主要是从动力、尺寸以及配置这三方面做了一个全新的改版升级，是吗？ 对。 嗯，那您能不能和我们仔细的来说一说？我们先来说动力这方面吧。 嗯，动力这方面，全新途观 L 搭载是第三代 EA88 发动机和 DQ500 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 嗯， 2.0T EA88 第三代 TSI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它这款发动机啊是拥有终端科技的加持的，比如说双喷射系统、双可变正时气门、双流道涡轮增压技术，还有可变气门生成技术以及启停技术这五大核心技术。 嗯，这是从动力方面哈，其实直接带来的是更强劲了，是吧？ 它的动力啊会更加强劲有力啊。 那么 它这属于第三代升级版的发动机， 嗯哼， 2.0T 升级版的，它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62千瓦， 162千瓦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咱们对数字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概念哈。 咱们就说相当于老的途观吧，老的途观它的扭矩，它的最大功率是132，我相信大家对老的途观可能比较了解。 嗯 啊，它这个功率啊，在老的途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0千瓦。 嗯， 它的最大扭矩可以达到350牛。 嗯 啊，350牛的什么概念呀？咱们老的途观，它的最大扭矩应该是250牛。 嗯 啊，就是说在老途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00牛动，啊，100牛，所以说它动力是很强劲的。 嗯，那这个百公里加速度能够达到多少呢？ 它这个百公里加速度是9.2秒。 7.2秒，我们这个 7.2秒、 啊，刚才这个张总监看错数据了，你看纸都摆在您面前呢。 啊， 好了，开个玩笑哈，这是从动力方面，其实相比这个也就是现在在售的思路版哈，也是我们的老途观，相对比的一个升级。那么动力更强劲，咱们站在一个常规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直接带来的应该是更大的油耗吧。那么这款车从油耗上表现怎么样呢？ 嗯，从油耗上表现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节约的。 嗯， 跟经典款途观吧可以说是 不相上下。 不相上下，因为它是拥有那个很多科技的加持嘛，比如说双喷射系统，是不是？ 嗯， 双流道涡轮增压技术，以及可变气门生成技术和启停系统，这些对油耗来说都是 全系都配备启停吗？ 是的。 嗯，好，那这是从动力方面哈。那么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尺寸。这款车其实我有看过现车，直观感受给我的感受就是相比这个老途观而言，感觉大了整整一圈。这个数据上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它是从长宽应该都有增加吧，包括它的轴距。 对对对， 都分别增加了多少呢？ 以前老款的途观它的长度是4506。 嗯， 现在呢是4722。 嗯 嗯，老款的轴距以前是2684，而全新途观 L 是2791。 嗯， 全新途观 L 的外观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大气硬朗。 嗯， 加长后的车身空间更是充分满足了中国车主对于 SUV 车型这种大空间的强烈欲望。 嗯嗯嗯， 它相对于老途观呀， 长度增加了206毫米。 嗯，我刚也有注意到这个长度增加的还蛮多的。 再让车上来说，206毫米已经相当大了。 对，是。那从空间表现上的话，比如说咱们按照1.75米左右男士的话，坐进后排，那腿部空间还能够余出多少来呢？ 后部空间， 对，后排的腿部空间， 后排腿部空间应该两拳还多一点， 还多一点， 两拳还多， 对， 是吧？是咱们正常的1.75米左右男士的身高的话，那要说比如说要1.6米左右的一个女士的话，坐在后排完全可以北京瘫了。 对对对， 这从空间表现上，包括这款车的大空间而言呢，咱们所有的听友哈，听到这款节目，如果说对全新途观 L 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到店去试乘试驾一下。那么凯夫雷咱们店的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50号，电话是6937-8663，6937-8663，您可以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咱们这个现车都已经到店了，正在等待着您。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聊哈，聊完了尺寸，我想聊一聊我最想聊的了，就是这款车的配置。这款车在上节目之前，咱们肖经理给出了我大约5到6页的提纲，给出的全部是科技配置这一方面，感觉有很多很多这个越级的配备在里面啊，都包括什么呢？肖经理和我们仔细来说一下。 首先说它的第一个就是全 LED 的大灯，然后像 ACC 自适应巡航功能，然后 HUD 抬头显示，车道保持，可加热方向盘，前排座椅通风，还有驾驶模式选择， 我最喜欢这个驾驶模式选择， 很实用， 这款车基本是上说现在目前咱们比较高端豪华的配置，这款车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 都有的。那这款车的售价现在已经出来了吧？ 对对对， 售价是多少呢？ 它现在是1.8T 的车型，一共是有4款，2.0T 的车型有3款，像1.8T 它的售价分别是风尚版，是22万3800，舒适版是24万6800，豪华版是25万9800，1.8T 旗舰版是27万6800，2.0T 豪华版是28万9800，2.0T 旗舰版是31万9800，2.0T 就是行政旗舰版，然后就是最高配是35万9800， 就是说从22万6800开始。23万6800开始，一直到35万9800，哎，不等。那其实作为这样一个价位的车型来说的话，我觉得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科技配置还真的已经算是很全面了哈。刚才肖经理给我们没有介绍完毕，它还包括，其实除了这个方向盘自动加热以外，包括前后座椅的加热，后排座椅也有 加 热，哎，全景天窗，还有3区自动恒温空调，是3个区域的哈，全部自动恒温空调，还有这个丹拿音响，以及自动泊车，对吧？ 对， 还有很多等等，我们这些大家都觉得很方便的这些科技配置是都包括在内的。 全景影像。 360度全景影像，那除了这些以外的话，科技配置方面，可能我们还会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安全。那它从安全上表现怎么样呢？ 它这款车采用的是轻量化高强度的车身，车身高强度以及钢材使用比例达到了75%，其中热成型钢材使用比例最高，在 A 柱、B 柱、中央马鞍以及驾驶员脚部护板全部使用的是热成型钢材， 就是说车身强度、被动安全这方面是比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对对对， 好，那这时间我们先介绍到这里哈。关于新途观 L 这款车型，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想要说的地方，没有关系哈，咱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聊。这时间如果您还有任何想提问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给店里打电话哈，店里的电话呢是6937-8663，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50号，您到店试乘试驾都会有好礼相赠。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外观还有这个配置上哈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关于动力这方面哈，我还是想和我们二位经理来仔细的聊一聊哈。这款车是双离合变速器是吗？ 对，它搭载的是七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嗯，但是因为很多人现在哈，我发现现在很多新车，你像上了二三十万，基本上都是双离合。但是现在很多人对这个双离合确实是会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的顾虑和 是吧顾虑 担心是吧？ 嗯 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嗯， 咱们现在这个途观 L 搭载的是七速双离合器变速箱，但是它搭载的是液压式七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哦， 咱们以前老的是那个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大家都也清楚。 嗯， 这款变速箱可能是，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多。 嗯， 但是从目前状况来使用情况来看的话， 嗯， 咱们这个七速湿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嗯， 至少目前还没发现其他问题。 嗯，那么关于这个双离合变速器，是七速的。 对，它是七速的，七速液压湿式的，它这是。 嗯，那它直接带来的一些好处和优点是什么呢？ 咱们知道七速这个双离合器，它属于换挡动力性呀、操控稳定性呀，还有这个油耗呀，它最大特点就是说，操控舒适性啊，换挡 比较迅速 、啊。另外一个还最大的优点，它就是油耗低，省油。 嗯，这样大大的降低了一个用车的成本。 对， 嗯。然后这个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当然了，还有比如说你像这个选档职能更合理啊，档位切换会更平顺啊等等，这其实都是这个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当然了，如果您还有任何比如说顾虑啊等等的也好，您可以直接到店去试乘试驾一下哈。这款车其实我个人是试驾过的，我最满意的当然了还是它的动力系统 是吧。 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因为现在很多车主打的是一个舒适性，你切换到这个舒适模式之后呢，它起步确实很平稳，但是可能对于性子急的人来说我就会觉得比较肉， 没有那个推背感。 对对对对，是 咱们这款途观 L 它搭载的是两款动力。 嗯， 一款是 1.8T， 它最大的输出功率是132千瓦， 嗯， 最大扭矩是300牛米， 嗯， 另外一款是 2.0T， 它最大的输出功率是162，最大扭矩是350牛， 嗯， 相对于老款，咱们原来老款的是 1.8T 它最大的输出功率只有118， 嗯 啊， 但是其实老款在上市的时候，同价位的车，包括说同类型的车当中相比，我觉得它的动力其实也不算是落下风的。 当时老款上市是相当火爆的。 嗯，对， 啊、 是。 一个人们是大家都比较认同的，它的一个动力性、操控性。 嗯。 啊，当时它的动力也是相当不错的，在当时来说， 嗯、 但是现在咱们新的途观 L 它的动力性更加具有优势， 嗯，更上一层楼了，相比老款而言， 对， 嗯，那么从底盘调校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改观呢？ 途观 L 最大的特点，它配备的是智能全时四驱， 嗯， 咱们老的途观配备的是适时四驱，它的智能全时四驱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正常道路行驶偏向前轮动力输出，燃油经济性会更好。 嗯， 在过弯或上坡时灵活调节四轮动力分配，操控更加灵敏便捷，经过湿滑泥泞冰雪山地等各种复杂道路的时候，动力会更多的分配到附着力更好的车轮，通过性更好。 嗯， 满足大家的越野乐趣。 嗯，这个其实还是主打的是越野模式之下。 对， 哎，我也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下，就是咱们这款车 分配很多种驾驶模式，你相当于买了一款车，哎，花了一个车的钱买了蛮多款车的哈，有这个经济性的，哎，也有越野性的， 越野性的，还有越野个性化的。它越野个性化选择，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客户，你可以调节不同自己的一种驾驶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有的喜欢方向重一些的，你可以调整转向，调整这个换挡逻辑啊，有的喜欢运动比较运动一点的，你换挡可以更加的迅速快捷，它这个越野个性化可以从多方面调节不同客户的需求。 其实这款车我们按照大分类来给它分类的话，属于城市 SUV 吧。 可以是它偏向 大分类是在这个分类之下，但是它实际上操作起来的话有点更偏向越野， 对， 它比城市 SUV 的越野性要好很多， 要更强 更强一点啊。其实这个城市 SUV 你像比如说咱们再贵一点的像 Q7 吧，它的越野性可能就相比而言就没有那么优秀和突出了。 我们曾经有一客户啊，在驾驶途观，咱们老的那个途观的时候啊，上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坡路啊，和他一个朋友一块上，他的朋友是一个汉兰达，结果他很轻松的上去了，汉兰达到半路他没有上去。 老途观和汉兰达相比 啊， 哇，那这个 他 这我有点 通过性是很强的， 是吧？啊，这个我还是，我感觉有一点点的难以置信哈。你看，我们听众可以直接到店去试乘试驾一下了。那咱们的地址呢？ 大家可以到感受一下这个途观 L 的动力性。 对，那这个凯文·弗雷有时间的话，其实也可以给我们组织一场更专业的试乘试驾活动，摆上不同的路面，让听众更直观的感受到这一款车它的通过性以及它的越野性。那么咱们的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50号，电话是6937-8663，一直截止到4月30号之前，您进店。咱们售后方面呢是给到了原厂汽油清洁剂一瓶，只要进店就有，以及这个保养工时费的8折。那从销售方面呢，推出的政策是途观 L 系列全系是现车销售，以及丝绸之路版途观全系现金优惠24000，另送5000元装饰的大礼包，全新帕萨特330 TSI 系列现金优惠28000，另送5000元装饰大礼包。另外，即将上市的途昂也在火热预定当中。北京时间的16:4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最新路况信息。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本市高速路相对缓慢的是京开高速北向南，从马家楼桥到东环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福伟路到弘康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7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从四元桥到首都机场辅路有5.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9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万和桥附近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35公里。京沪高速北向南，十八里店桥附近有2.0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3公里。那从这些路段通行的听友朋友呢，提醒您注意绕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将和您聊一聊关于凯威馥雷给出的已经是大众车主的朋友们送上的。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佳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张经理，那么刚才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全新途观 L 这一款车型，那么这款车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请出咱们的技术经理张华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已经是如果说我最近刚买了一款新车的话，那么关于新车保养方面应该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接下来我和大家聊一下咱们关于新车保养的问题。新车保养，上海大众汽车咱们一般的话车型分两种啊， TSI 发动机我们建议都是5000公里或者6个月做一次保养。非 TSI 也就是说咱们自然吸气式发动机，咱们是7500公里或者6个月 做一 次 保养。那针对咱们大众车型的话， TSI 发动机的有哪些车，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又有哪些车呢？ 这个不是说按车型分啊，比如说朗逸它也有自然吸气，也有是 TSI 发动机。TSI 是什么概念？ T 就是说涡轮增压，SI 就是咱们简单的理解，你就理解是缸内直喷，也就是说带涡轮增压缸内直喷的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咱们建议都是5000公里或者6个月做一次保养。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涡轮增压和缸内直喷发动机都是7500公里或6个月做一次保养。另外咱们还有一些常规保养更换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火花塞火花塞我们都建议是 TSI 发动机的火花塞是20000公里更换一次。非 TSI 的火花塞它的是30000公里更换一次。基本上因为说上海大众这个车型的发动火花塞它的更换里程是按这个规定的。这是说到火花塞。另外我们说防冻液，咱们经常冬天了咱们都知道要换防冻液。防冻液的它的更换里程时间，防冻液我们一般就是按时间算，2年更换一次防冻液。防冻液它不光是说起防冻作用它还有提高沸点、防锈、防腐蚀。到时间咱们夏天也应该做防冻液的更换。这是防冻液的问题。制动液是2年50000公里更换。如果说您的车辆达到了时间或者公里数的2年或者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这你虽然是不到2年，但是你各公里数了也需要进行更换的。还有变速箱油。变速箱油我们的更换要求一般的话是要求是60000公里做变速箱油的更换。这是关于保养项目的更换时间间隔。另外一个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车辆使用的一些注意事项。我先说一下电瓶，因为我们现在遇到比较多的车辆出现问题就是电瓶打不着车了。 这个是真事儿。前一段时间这个也就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吧，我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完完全全不知道什么情况呀， 打车没反应是吧？ 对，没反应。后来打电话给这个老爸，然后说你看看这个喇叭响不响，摁一下，说喇叭也响，但是声音小了好多呀。老爸说行了，没别的，没电了。 是。 那在电瓶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电瓶咱们日常使用当中作为咱们新车的客户，一般咱们需要注意这么几点。一个说，如果说你长时间停放的情况下，你这个车辆的电瓶长期处在放电状态，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车长时间停放，那最少一个星期你也要着一下车，完以后充下电，为电瓶充下电，就像咱们手机一样。你如果说老放电老不充电，这电池老化损坏的也是很快的。另外一个，咱们现在私家客户比较多，经常短距离行驶的客户也是，这个电瓶也是长时间得不到充足电的情况。这时候我们也建议， 特别是在遇上一堵车。 对，这种情况我们也建议客户 如果说你每天也就是跑三五公里啊、 嗯， 你一个星期也要跑跑高速呀，或者是长时间找找车呀，把电瓶进行一下充电。 嗯， 这是对电瓶的维护。另外一个就是说，咱们现在新车呀，好多说有不带导航的，都需要有加装导航的。 嗯， 我们店里现在遇到比较多的加装导航引起的电瓶放电、 嗯、 啊，它电瓶这个导航这个接线线路啊不是很专业，会引起这种电瓶放电量太大。 嗯，这个就要注意哈。 对、 嗯，那除了电瓶这方面呢，还没有其他的注意事项？ 其他的和大家聊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遇到比较多的是，啊、特别是啊，咱们刚过了这个寒冷的这个冬天啊，冬季好多客户打电话都问我，你们这车是发动机啊？我原来开车发动机一着车有高怠速啊，以前的车一着车有高怠速，现在你们的车怎么一打着车没有高怠速呀？是不是车辆有问题呀？ 嗯。那这应该是什么？ 像这种情况啊，现在车辆怠速控制和以前咱们老的车辆不像，原来老的车辆温度低于多少度啊，电脑会控制它自动会进入高怠速状态、 嗯、 现在车辆它是基于一个尾气排放和车辆性能的一个综合控制。 嗯， 有可能你温度低，你冬天打车啊，它没有高怠速，但是说你现在温度回升了，你打车可能怠速要1000多转、 嗯、 啊。其实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大家不用担心。 嗯， 这是咱们车辆的正常的一个工作状况。 嗯， 电脑会根据它发动机的各种数据采集，它自动的控制怠速。 嗯， 或高一点，或低一点， 嗯、 或者正常怠速，这都属于正常范围之内的。 嗯， 啊，大家不要担心。 好，所以说其实我们用户朋友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哈，如果在遇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直接给凯威弗雷打电话。那特别是咱们上汽大众的车主啊，那这个我们的维修电话呢就是6937258888，0106937258888，店里的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在南关附近是吧？ 对，107国道边了。 嗯，107国道边上，凯旋大街50号，良乡的凯旋大街。好了，那这个当然了，还有就是咱们今天说到的途观 L 这款车型，还有全新帕萨特，还有这个即将上市的途昂等等呢，我们在店里都会有很多的好礼在等着您，咱们可以直接到店去赏车试驾一下。销售电话呢就是6937866369378663，同时今天到本月底之前，咱们到店的前20名听友均可以获得原厂汽油清洁剂一瓶，以及如果您进店保养的话，工时费可以打8折。那么这时间北京时间的16:59，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城市高速路和环线，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建国路到锦华南街有0.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0.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东五环北向南，从七棵树桥到平房路有3.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东